下载 BOSS 直聘 APP， 换个新老板。 回到最原始的我，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喝可乐等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等你说今天的烦恼，等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？

瞬间前山兰花开在我心间，构思一如若金白如玉手生根，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，兰花只在一枝君客千百遍，蓦然回首来时路灯火阑珊， 目送洁白纱裙落

别忘了我的脸，我们是谁，和流动的蜕变，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，别忘了有多累，有什么缘，和谁说了再见，看曾经无解换来了解，那青春的岁月，就像再见说了再见，谁说了再见，看曾经无解换来了解，那青春的岁月， 跟了钱，未来某天